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系今日咧系7月22日啊。咁啊，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咁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咧去到大约32度，吹微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气都系酷热嘅，以及系有烟霞，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仲有咧，有关于靶场嘅消息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就系今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有关于咧系疫情方面啦，打疫苗方面啦，见到而家话咧12至15岁。嘅青少年咧，其實由上個月15號開始咧，就已經可以打呢個 BioNTech 啦，即係伏必泰嘅疫苗啦。咁啊，見到衛生署早前都話咧，截至去到7月19號啦，12至15歲嘅青少年咧就打咗6.3万劑嘅伏必泰，即係63000劑嘅伏必泰啦。咁啊，亦都係接獲醫管局嘅報告，就話咧有3個男仔啊，分別就係12歲嘅啦一個，同埋2個15歲嘅男仔咧，就喺打針之後咧，懷疑係患上咗心肌炎嘅，咁就話咧係3個人咧喺打完針之後咧，都係大約2日到咧有一個嘅胸痛，有入院啦，情況就而家就話穩定等等嘅。嗱呢個情況咧，稍後我哋都可以同專家傾一傾啊。另外有關於咧同疫苗方面嘅咧，就係旅遊氣泡啦，之前同新加坡咧都有一個一路傾緊呢個旅遊氣泡呢個計劃嘅。咁啊見到近排咧新加坡方面嗰、那個本地確診個案好似睇到尋日嚟講咧，就話都有成160多宗，係11個月以嚟最多嘅咯。咁啊，見到商經局啦，即係香港呢邊政府方面咧，都話啦，基於見到新加坡嘅確診個案咧係上升，咁而家咧就未有一個嘅條件咧係啟動旅遊氣泡，咁雙方都同意啦。喺8月底咧，再睇下新加坡實施呢個加強抗疫措施嘅成效啦，同埋全球嘅情況啦，再檢視下一步嘅安排嘅。嗱，換言之即係之前咧就話7月初咧會檢視成個旅遊氣泡嗰個啟航日期咧要再騰啦。成個旅遊氣泡啊，暫時都未知幾時啟航。對於一啲嘅成日要來往啊，或者想來往香港同埋新加坡嘅人士嚟講，有幾大影響咧？有冇其他方法咧？唔等旅遊氣泡直接做檢疫，又係咪一個考慮咧？請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陳文平，早晨。 早晨， 陈文平。咁啊，头先讲到话最新话即系旅游气泡啦，又吞到8月底，先至再睇下成个情况啦，包括新加坡嗰个抗疫措施，成个全球情况，再睇下安排系点。你自己点睇今次最新呢个进展咧？又系咪你哋预期之内咧？ 当然唔系预期之内啦，本应諗住7月28號咧再开放嘅，因为之前未有新嘅疫情一波來襲之前咧，係5個人可以堂食嘅。咁啊，跟住就話大概28號就可以8個人咁樣，因為之前係曾經試過8個人堂食噶嘛，後尾又有一波來襲，搞到上次嗰個旅遊氣泡都取消，咁變咗又退到變咗2個人堂食。而家其實琴日嗰個社區病例咧係179單嘅啦。咁其实唔系淨系嗰个 KTV 嗰个群组，而家比较关注咧就系嗰个渔港啊，嗰个 Jurong 嗰个 Fish Port， 即系 都过百宗喎，嗰度都我见。 琴日都130宗啊，因为嗰个系一个 wholesale centre 嚟嘅，咁嗰个渔港嗰个一感染咧，咁啊变咗去分销咗许多唔同嗰啲街市，咁啊变咗好多街市嗰度都濑嘢嘛，咁同埋政府比较担心咧就系话好多係老人家去買餸啊，去中意去街市嘅。咁個老人家嗰啲相對嚟講，新加坡老人家打個疫苗咧，係反而係唔夠嘅，有30% 仲未打。咁啊，70% 打咗。咁所以而家又 我哋講啦，俗語講嗰句啦，一朝回到解放前咯。咁啊，今日開始又唔可以堂食啦，淨係可以打包。咁啊，得我咧最多係兩人可以出行嘅啫。以前係可以五個人一齊出行噶嘛。 嗯， 即係越收越緊啦，而家嚇。 我都想知道你點睇，其實之前政府一度鬆返啦，頭先你話去到五個人可以堂食，其實係咪見到成個市面上都即刻好多市民係出返嚟去食嘢呀，去餐廳都係好擠擁呀，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呢？當時 我自己觀察情況呢就不至於話好擠擁，因為嗰陣時已經嗰、那個疫情個情況咧，有一段時間係清零嘅，其實， 嗯， 所以先至政府係試過有個數據咧，係已經冇本地個案嘅啦。 嗯， 咁但係亦都冇亦第二種原因，點解政府開放翻話五個人，話遲啲諗住八個人咧？因為嗰個打疫苗嘅情況打得幾好嘛。其實直至琴日為止咧，係50% 嘅人已經係接種咗兩劑。 嗯， 咁以新加坡而家個接種率咧係1%嘅， 嗯， 咁譬如你而家咁多一個月啦，其實即係話新嘅措施咁多一個月，咁兩個禮拜之後咧，估計咧就會有多14% 嘅人就會打埋第二針嘅，即係但係我就冇一個數字，最近感染嗰啲人咧，其中有幾多係打咗兩劑嘅疫苗，呢樣就冇個數字睇到咯， 嚇。但啲市民點樣睇嘅咧？即係我想知道佢哋即係政府一度鬆翻啦，跟住後屘而家又緊翻啦。佢哋自己緊唔緊張咧？見到疫情嗰個數字好似呢排又多翻嘅時候， 都緊張㗎，因為會驚嘛。因為而家總共有幾多嗰啲感染群組嘅？而家總共有29個大大小小嘅感染群組嘅，29個 cluster。咁最多嗰個就係嗰個漁港啊，173宗嘅。咁打咗疫苗嗰啲就比較放心啲，但係而家睇嚟咧，即係打咗疫苗所謂放心啲咧，就話中招就唔會重症啊嘛。即係政府淨係俾個數據嘅話，中招就但係即係打咗疫苗嗰啲全部都係輕症嘅。咁都唔使話要吸氧啊、呼吸機啊、ICU， 咁係冇。打疫苗嗰啲咧就比較風險比較高啲咯，所以而家政府好大力宣傳去谷繼續未打疫苗嘅咧，叫佢唔該快啲打。我諗一段時間香港都係打疫苗慢嘅，突然間如果唔知第四波翻嚟嗰陣時咧，就鼓吹到啲人本應有啲猶豫嘅都變咗去打又打個疫苗咯嚇。 而家新加坡嗰度唔打啲通常係啲咩人嚟嘅？咁係咪喺呢個情況之下，近排又多翻啲即係確診個案啦？係咪即係都會令到佢哋更加大嘅即係想去打咧？會係咁嘅情況？ 而家其實比較後生嘅都接種率係好高嘅，咁反而話70歲或以上嗰啲，佢又覺得我又好少出街，即係有啲僥倖生理心理啦，即係幾時？即係唔係話咁喺社區咁活躍嗰啲，所以而家變咗政府有啲 mobile team 㗎，有啲覺得話行動冇咁方便啦，可以俾佢同佢上門打疫苗啊。咁有啲人相信有啲老人家係驚啊，有驚副作用啊，我有病痛啊，如果打咗疫苗會唔會會增加個風險咯？所以最主要係70歲或以上嗰啲。是少打咯，其他嗰啲打疫苗都几充足噶啦。 Okay， 但对于你哋做生意嚟讲咧，即系原本我见你之前同你做访问啦，你都讲话啊，买咗机票咯，订咗机票咯，直情咁而家嗰个机票点处理咧？同埋你即系旅游气泡，而家都话要去到八月底再睇情况，都未知系咪真系可以八月底之后就一定系搞得成啦嘛？咁你哋有冇？ 我本应系订咗同太太9月1日翻嚟过中秋嘅，仲约晒啲 friend 排晒队食饭嘅，系嘛？咁啊！但系而家肯定飛唔到啦。就算話八月底再檢討，因為我諗從香港或者新加坡睇，一般一爆發之後咧，新嘅疫情咧，可能要2個月先撳翻嗰個零啊、清零啊，或者係單位數字。咁以前新加坡同香港嗰個協議或者嗰個共識就係、是。一周平均個案唔可以多過5個人㗎嘛，所以起碼要等到嗰個數字見到出嚟，先至再公布囉。公布嗰時通常要俾航空公司有作出準備啊，或者香港嗰邊空府啊 作出準備咧，通常都會俾一個月通知嘅。 嗯， 所以我自己覺得八月底去再 review 嗰陣時咧，就唔會話九月底開翻，我自己估啦嚇。 嗯。對於你哋做生意嚟講，嗰個影響幾大咧？因為就算唔通旅遊氣泡，你都可以嚟香港嘅，不過就要檢疫期耐啲啦，亦都要即係有唔同嘅條件等等啦。會唔會考慮咧？頭先你話如果想九月翻嚟嘅話，會唔會寧願早啲嚟到香港做一啲檢疫隔離咁樣咧？ 老實講，我就因為今次係一個同太太嚟諗住玩嘅，咁你叫我喺香港有檢疫？而家新加坡我唔知係咪香港，即係新加坡咁樣爆，香港有加料，唔係兩個禮拜變翻三個禮拜都唔定嘅係嘛？咁你如果喺香港唔係旅遊氣泡嘅安排，又要隔離兩至三個禮拜，翻新加坡又要兩個禮拜，哇，梗係唔好啦係嘛？佢話除非有啲好緊要嘅事啊，或者係翻香港幾個月啦，即係有啲香港人喺新加坡做嘢噶嘛，好耐冇翻去。咁啊，翻去時間比較長啲嘅，等翻雲嗰兩個禮拜嘅隔離，又或者再翻嚟新加坡，希望到期時唔使隔離，咁就會飛咯。你如果普通嗰啲 business trip， 我諗全部都會暫緩咯，嚇 ，K I D 先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平，同你傾到呢度。陳文平咧就係新加坡香港商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新加坡嘅喺疫情之下，而家叫做有啲反彈啦，嗰個情況啦，同埋佢哋點睇嚟緊八月係咪真係可以通得翻旅遊氣泡？佢都有佢嘅睇法嘅，咁啊，似乎都未必覺得係咁如願啦，可以係八月可以通到嘅佢嘅估計。另外啦。剛才講到有關於打疫苗方面，有啲嘅12至15歲嘅人士呢就打完伏必泰啦，就係呢啲後生嘅男仔嚟嘅，都係12歲，有啲就15歲，就話出現一啲嘅心肌炎啊，叫做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嘅專家同我哋一齊講下嘅。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嘅，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孔凡。头先讲到话，即系之前公布啦，话有三个男仔嘅，12岁咁啊，两个15岁嘅咁啊，就话佢哋打完针之后咧，就打完第二针嚟嘅，其实系就话大约两日之后就有一个疑似患上心肌炎嘅。点睇呢一个个案咧？个数字上面系咪都系你预期上面系一个正常嘅数字咧？同埋系咪而家都睇到系同打咗伏必泰有关系嘅？ 其實呢個我預期之內嘅，所以我哋都係好密切監察住成個嘅即係過程啦。咁基本上如果你睇翻，譬如係以色列或者美國嘅數字嚟講咧，其實都係講緊係即係講0.0016% 啦，到0.0056% 有呢啲嘅個案。咁大部分嘅個案都係一啲喺30歲留下嘅男士，尤其是系讲紧系16岁留下嘅年轻人系比较多啲咯。咁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轻微嘅，包括呢三个个案其实都系轻微嘅心肌炎。咁经过咧，譬如佢哋休息啊，基本上都系会即系会康复啦。咁亦都系啲基于呢个原因咧，我哋建议系接种咗疫苗之后咧，其实系头一个星期咧系唔好做一啲劇烈嘅運動，咁盡量都係休息多啲，咁基本上呢一啲嘅情況就可以避免得到。 但點解會同疫苗有關係嘅？即係打咗疫苗有乜可能會導致到可能有部分人或者少數人咧係有呢個心肌炎嘅出現？ 其實嗰、那個原即係嗰個所謂嗰、那個、那個機制或者 mechanism 我哋叫做係點樣發生咧？其實大家都未太清楚。咁呢個同嗰、那個一個嘅所謂嘅免疫反應咧係有關係嘅，同嗰個疫苗。咁伏必泰疫苗咧，那個免疫反應係因為係個刺激係非常之強同埋非常之好嘅，應該咁講。咁但係佢一個唔好處就係佢會有一個嘅多啲嘅個案咧，有啲免疫嘅反應。咁呢一個就係影響咗嗰個心臟肌肉嘅問題，而導致到有呢個心肌炎。咁、那個好彩咧，就係其實整體嚟講，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屬於輕微。就冇一啲再嚴重心肌炎嘅個案。咁反觀你一個新冠肺炎嘅感染嚟講咧，就可以導致一個嚴重嘅心肌炎。 係，但係點解會譬如喺男仔啦，即係尤其是年輕啲嗰度身上出現呢、這個都係未知喎。同埋嗰個症狀有冇話喺唔同年齡嘅人士出現？譬如後生啲出現嗰個再嚴重啲，即係年紀大啲反而啲病徵又輕啲，有冇咁嘅情況嘅咧？ 嗱，嗰個點解會男士多啲，仲係未清楚嘅。咁但係反而嗰個我知道個後生即係年紀輕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免疫反應係比較強。 咁所以因為免疫反應比較強咧，而導致到嗰個心肌炎發生嘅機會比較大咧，就係呢個就主要嘅原因。咁反而你見到一啲年長或者長者咧，其實係冇呢啲咁樣嘅個案。 嗯，但呢個有冇死亡風險㗎？另外我見就話咩有個復原率就係九成咧，係咪即係有啲人係唔會復原定係咩意思咧？呢個 唔係佢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另外嗰一成可能嗰個復原嘅時間會比較長。又或者如果比較嚴重咧，可能會導致到嗰個整體個心臟嘅功能咧係會受損。咁呢啲係有機會發生嘅，但係嗰個機會率係非常非常之細。 嗯，有冇即係死亡風險咧？呢個有。 基本上暫時未見到一啲死亡嘅個案。咁但係就永遠都唔會話完全冇可能嘅，冇百分百冇可能。但係個機會率係更加細啦。即係如果你話嚴重嘅個案少之外，死亡機會就更加細。 嗯。如果 咁呢啲要留意翻，其實同其他嘅疫苗接種都會有咁樣嘅情況，不過又係都咁講咯，個機會率係非常之細。 嗯，頭先都講到啦，呢幾個個案都係喺一啲年輕嘅男仔身上出現啦。佢哋有冇方法知道自己有會唔會佢嘅身體本身有啲情況係比較大機會出現心肌炎嘅咧？有啲評估係可以做咗先嘅咧。同埋，如果佢打第一針有某一啲症狀，就唔好再打第二針啦。咁可能會係心肌炎會出現喎。咁有冇啲嘢可以提醒佢哋咧？ 嗱，留意翻咧，其實心肌炎主要嗰個症狀咧，就會係心口翳悶啦，有啲可能有啲如果做運動有啲氣促嘅情況啊，咁整體嚟講嗰個嘅或者有啲即係可能有啲輕微發燒嘅情況，咁主要其實心口翳悶咧呢一個就係最大嘅症狀，如果有咧係要即時去求醫啦，咁基本上都係透過休息啊去就會康復。咁如果你話第一針已經有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係要再入院經過治療同埋一個嘅評估啦，譬如做嗰個嘅心臟超聲波啊，又或者係心臟嘅磁力共振啦，咁睇翻嗰個心臟有冇、那個機能有冇受損，先正去決定咧係打唔打第二針嘅。咁呢個就係最緊要嘅嘢。咁如果你入咗院之後，發覺原來基本上都唔係心肌炎嚟嘅，個心臟敲數又唔高，嗰、那個嘅超聲波或者係其他嗰個磁共振，亦都冇見到心臟受到影響，咁嘅話咧就可以係接種第二針。 嗯，我見除咗即係復必泰嘅供應商嗰度咧，都之前都更新咗一個疫苗嘅說明書。除咗話有心肌炎呢類嘅不良反應啦，可能仲有一樣叫做即係心包炎，係咪同一樣嘢嚟㗎？兩者又有冇關係咧？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兩個同時間會出現嘅，即係心肌炎同埋心包炎，其實都係嗰、那個個原因都係一個免疫反應而導致到呢一個嘅即係嘅發炎嘅情況。咁、基本上兩者係好多時候一同時間出現。又或者淨係可能淨係心包炎或者淨係心肌炎都得。咁嗰個嘅即係嗰個整體嗰個嘅譬如做啲測試啊，或者係點樣去治療，其實都係一樣。 怕唔怕今次呢幾個個案都會令到啲家長或者有啲後生仔都未必敢去打針咧？ 我覺得呢、這個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呢個整體係非常之比較上是罕見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康復嘅比率好高，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整體嚟講都係好輕微，咁、所以主要我就係相信就係、是如果接種完之後，其實唔做一啲劇烈嘅運動啊，同埋盡量去休息多啲啊，其實就可以避免呢一個情況出現。 OK， 另外啦，有關於疫苗接種中心啦，就預計咧，暫時嘅信息都係話九月底就會關閉嘅啦。睇而家嘅接種率，亦都話希望目標咧可以去到即係去到七成嘅接種率啦。你覺得個疫苗接種中心係咪應該延長嗰個營運時間更加好咧？ 嗱，我諗其實當然個接種嘅時間尤其是講緊譬如係復必泰，佢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咧，其實係永遠都係最好嘅。因為我相信始終有一啲，譬如尤其是長者方面咧，係嗰個接種率都係偏低，同埋可能佢真係需要多啲時間去評估啊，然後先正去接種。咁所以如果有多啲嘅時間咧，其實就會對於個接種率係會更加提升嚇。咁我相信幾樣嘢啦。咁、那個平衡就係可能因為有一啲嘅接種中心，譬如真係比較少人去，咁可能因為嗰個營運嘅成本或者營運嘅人手各方面嘅嘢咧，其

多處都有一啲嘅水庫暴漲咧，有潰堤嘅情況。見到一啲嘅新聞咧片段都睇到啦，好多路咧都係水浸啦，有啲樓咧直情係因為水浸而導致有倒冧啦。大範圍咧又出現咗一個停電停水嘅情況，甚至見到有啲工廠咧係爆炸嘅。不過其中有一幕咧係特別多啲新聞片段啦，同埋網上好多片段都睇到嘅，就係喺星期二晚鄭州嘅地鐵五號咧喺車廂入邊咧見到有。水浸啦，咁當時喺片段度咧都見到有唔少嘅乘客喺個車廂入邊啦，啲水都去到成心口位或者以上噶啦。咁啊睇翻啲報道都話咧，當時咧嗰啲嘅乘客成見到咧喺個車廂個窗嗰度望出外面咧，係直情嗰啲嘅水位已經係去到過咗頭噶啦。咁啊喺車廂入邊咧，亦都有啲人係獲救之後咧，都係憶述翻啦。當時喺車廂入邊咧，有唔少人咧係話有出現係疑似係缺氧嘅情況。當局咧喺之前嘅公布咧就話至少有12個人咧係搶救之後咧係死亡嘅，有5個人受傷啦。咁睇翻報道咧，當日咧係鄭州即係星期二嗰日嘅下晝咧，就話一小時嘅降雨量咧係去到成超過200嘅毫米，咁即係究竟有幾多咧？睇翻香港嚟講啦，即係香港最高嘅雨量記錄啦，就話即係最高嘅雨量喺一個鐘頭之內咧係有145.5毫米，咁當日咧就喺2008年6月嘅時候一個嘅最高時雨量嘅一個嘅記錄嚟嘅，咁呢個係香港嘅記錄啦。咁啊當日就講緊鄭州喺7月20日星期二嘅時候咧，就係有超過200毫米喺下晝係出現呢個雨量嘅。嗱，如果喺頭先講到喺一個鐵路站啦，喺個車廂入邊咧出現一個咁嘅情況，有一啲水浸浸到去心口嘅情況，喺香港會唔會有機會喺一啲極端天氣之下，會喺一啲鐵路站啊或者車廂入邊都可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水浸咧？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之下，鐵路站有冇啲適當嘅排水啊或者擋水嘅措施可以防止或者係令到呢啲水災嘅情況可以快啲消卻嘅咧？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成個一個鐵路啊或者一啲嘅有關於防洪啊水災等等嗰啲設計嘅。有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早晨。早晨，陳建石。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早晨。头先讲到郑州嗰个嘅雨量成200毫米咧，一个钟头嘅降雨量。香港嚟讲咧，黑色暴雨警告咧，都系讲紧即系每个钟头系超过70毫米嘅啫。嗰、那个睇个倍数啊，争好远嘅。其实你自己睇，如果香港系出现郑州呢一个咁嘅降雨量，其实喺香港成个城市嚟讲，各个设施嚟讲，应唔应付到嘅咧？又 其实香港咧经历特大暴雨咧都有好多次嘅啦，咁正话你个比较就唔系咁恰当嘅，因为香港嗰个黑雨嗰个75毫米系指香港即系成个地区整体都平均去到75咧，同一个局部地75毫米啦吓，同一个局部地区系有200毫米咧系两回事嚟嘅。嗱、我攞翻2008年个情况咧，当时咧其实最大嘅暴雨咧就系喺大嶼山西部同埋港島西部，其實香港島其他地方就啲雨量真係唔係咁大，但係當日咧，其實香港24小時嘅雨量都成400毫米嘅，即係同鄭州今次個雨量都係有得比嘅，但係就係一個局部地區性嘅一個雨量，但係嗰個都造成好大破壞啊！咁因為香港嘅平均每年雨量都大約2300毫米啦，所以我哋嘅雨量咧就係、是。是比郑州是多几倍的，他们平均每年的雨量都是600多毫米的，所以我们经历特大暴雨的机会是大过去很多，亦都经历过很多次，这样亦都不是说完全没有破坏，但是在香港在这个防洪方面呢都做得非常之好的，我举个例子啦，以前我曾经旺角区啊上环区啊经常水浸的大时间，这样即係政府部門又説渠務署咧就做咗好多工程嘅，佢喺港島西半山嗰度咧做咗一條呢、這個排洪隧道，其實喺半山咧已經係將啲洪水截咗佢，經過一條隧道咧就喺華富村嗰邊就排咗條大海，咁變咗啲洪水可以落到下面嘅市區嘅機會係低咗好多，同樣嘅隧道咧喺荔枝角對上嘅山頭啊，同埋荃灣咧都做咗嘅。那度是非常有效的，將啲特大的洪水在短時間咧係可以排走，就唔俾佢衝入去市區。咁你又譬如就算有啲水沖到入市區啦， 咁亦都有一啲所谓捉红池嘅，大家听到喺大坑东啦，咁有几个地底捉红池啦，喺呢个跑马地啊、上环都有嘅，咁亦都有效将一啲特大嘅洪水咧临时储起佢，就唔好俾佢影响市民。咁喺呢方面咧，就因为香港面对啲咁嘅洪水系真系经常发生嘅，所以就做咗好多呢咁嘅工程咧。都幾有效嘅，我就覺得嚇、 即所以頭先你講到啦，有捉洪池啦，有一啲喺半山截住即啲部分啲雨水嘅一啲嘅隧道出現咗嘅時候，香港就面對頭先講到鄭州呢一類嘅降雨量都應該係應付到噶啦，係嘛？無論喺市區定係新界都係，係咪有唔同嘅標準嘅？而家喺應付一啲水災或者雨量嘅時候， 嗱啲大型工程主要都係集中喺市區嘅，因為市區人口稠密啦，同埋啲設施咧就即係就比較重要啊。咁喺新界咧，嗰啲防洪嘅嗰個措施就完全唔同嘅。 嗱， 譬如有啲新界好多啲村落咧，佢喺低洼地方，你就冇可能將成個村升高佢嚟防洪噶嘛。佢好多時就用一啲擋水牆咧，將個村落圍住 嚇， 咁就再加啲泵嘅系統咧，就防止外邊嘅水入到啲村落咯。咁另外你發覺喺譬如喺新界即係有啲，譬如啲設施咧，都係架空嘅，有啲地鐵啊，即係鐵路咧，都係慢架空嘅。咁變咗佢受一個即係隧道水浸而影響嘅機會就低好多啦。 架空係咪特登其實都係一個防洪或者防水災嘅一個設計嚟嘅？ 都唔係一定嘅，因為佢第一佢做即係有條件做架空啦。同埋架空實上係平過做隧道噶嘛。咁但係在市區裏面就真的沒什麼條件做架空的。 今次在鄭州剛才講到那一幕就是在個鐵路站裡面是直情在車廂裡面是有水浸的情況。有沒有可能在香港一個降雨量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香港的一些鐵路站甚至車廂都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呢？會不會有可能是這樣？或者香港有沒有在設計這些車廂或鐵路站的時候已經預估了可能有大雨的時候有些什麼的排水的方法？有沒有這些設計的時候？ 我相信都有的。我自己真自又未做過呢方面嘅工程啊，但係你直接當一個普通市民咁去睇啦，你發覺喺好多地方你入地鐵嗰啲入口啊，你都要上兩級，然之後先開始落去噶嘛。又點解要升高兩級咧？其實即係防止地面嘅水咧可以流入到個地鐵系統啦。咁呢個係第一重嘅保障啊。第二重保障咧就係你會發覺咧，佢裏邊站裏邊咧有啲。即係個別嘅位置咧，佢都有防水閘嘅設施嘅，咁樣即係喺必要時佢都落即係可以防止洪水入到嗰個地鐵系統嘅。而我知道，尤其是咧有啲重要最重要嘅設施咧，其實地鐵最重要的設施就係個維港嗰啲隧道，因為嗰條隧道有長，同埋一定係先下後上咁樣咧，嗰度咧佢係一個比較上特別嘅措施，防止有洪水入到去嘅。 但係譬如整體嚟講咧，本身喺一啲鐵路嘅設計有冇話一啲國際標準要係應付排水啊或者水災，有冇知唔知有呢啲咁嘅標準嘅？ 呢樣我唔清楚。但係整體嚟講咧，你呢啲咁嘅設計咧，一定係唔係話靠抽水系統嘅，即係咁大嘅洪水任你點抽都抽唔到噶啦。一定係要截源系統，即係你點可以防止啲水入到去？咁樣你防止水入到去，其實政府行為好緊要嘅，因為政府。的行為就確保洪水入不到市區先，如果洪水入不到市區，它就更加不會入到這個地鐵系統，那就是雙重保障的。那你地鐵呢也都是有自己都是 有需要保護自己的設施咯，跟你一個其實香港很多地下商場一樣情況嘛。如果你的洪水湧入一個地下商場三四層的地下商場造成的破壞度可能還嚴重過地鐵都不定的。所以變成呢整體來說呢，政府的行為就做了啦，或者將來仲要繼續做都唔定嚇，即係視乎情況啦。因為而家呢個世界氣候變化咧，即係好多新嘅情況要處理嘅嚇。咁政府嘅行為已經防止大量洪水有機會入到市區，咁市區裏邊嘅個別設施咧就要自己有啲措施去保護自己啦。咁咧就係相輔相成咯。 頭先啊。 陳建石講到話，即係同商場嗰個比較啦，列車就因為可能更加擠迫啦，或者更加難逃生啦。如果真係水浸嘅時候，頭先亦都提到啦，因為我見到咧內地嘅一啲報道都話，今次事故發生嗰個隧道段咧係個地勢比較特別嘅，就話本身都比較低啦。咁亦都話兩個站之間咧個隧道咧係會兩即個站就高啲，去到中間嗰個隧道位咧就係低啲嘅咁。香港嗰啲嘅隧道設計係咪類似都係咁樣噶？有冇可能因為咁？因為嗰次而家內地就話哇，懷疑係因為呢個咁嘅設計啦，咁令到所以水浸嘅時候咧，個列車去到站與站之間咧就可能更加嚴重。咁有啲咁嘅報道嘅。你自己覺得香港有冇啲咁嘅設計？同埋如果係有水浸嘅時候，會唔會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咧？因為個設計嘅原因。 嗱，嗰個鐵路嘅走線咧，受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嘅。嗱，你最基本咧，我正話所講嘅，佢係過海隧道。佢一定是先下后上的啦，因为你一路要沉落去，经过海底再上翻去咁样吓，嗰阵无可避免的啦。但系其他咧站与站之间咧，就真系睇佢个别嘅站与站嘅情况，但系好明显就系站嘅位置一定系高嘅，啊，咁样咧，你譬如佢喺个一个呢、這个站嘅另下一个站嗰、那个走线系点咧，就真系睇嗰度佢可能中途系有啲地方。佢逼住佢係要向上去沉咗個隧道落去避咗，不如上面係有樓宇啊，有地基啊咁樣咧。然之後，但係去到翻下一個站嘅時候，又要升翻上去嘅。 嗯。 啊，你個站唔可以擺得太深噶嘛。 嗯。 你譬如香港大學站已經係好深好深噶啦，都係六七十米深啫嘛。 係。 啊，但係佢下低，可能佢個走線其中有一部分咧，那個大廈嘅地基去到成七十米深噶，你係咪再要喺佢下低捐過咯？所以你即係個走線咧，就受好多因素影響，唔係話你想點走就點走嘅，但係要捐嚟捐去嘅嚇。 所以從個理論上或者即係物理上嚟講，可能會唔會就係個列車去到中間，如果又有水浸嘅時候，嗰度就最危險咯？會唔會可能係咁？ 係啊，所以即係一個即係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咧，啲人咧一定係向上游走嘅啦。啊，你唔好啲水向下游，你向下走咁，你真係走落去個氹度嘅啫。 嗯嗯， 或者你睇畫面，就算鄭州啲市民都係嘅，佢一定係反方向走嘅。 啊， 啲水向下流嘅時候，你又反方向走，就但係最重要梗係要防止個水源咯，唔好俾啲水大量嘅洪水有機會入到嗰個系統度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建石，同你傾到呢度。陳建石咧就係土力工程署嘅前署長嚟噶，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喺河南鄭州啦，即係暴雨咁啊，見到其中喺一啲嘅鐵路站入邊咧有水浸嘅情況，亦都係浸到好嚴重啊！喺個車廂入邊，直情係嗰水位咧係一度浸到喺個心口度啦，亦都見到事件之後咧有超過。十人咧係因為事件而死亡嘅係，咁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啦，有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 早晨，張連生，講下就係喺今次呢個嘅河南嘅事件啦，頭先都講到有冇可能香港嘅鐵路系統或者鐵路站都可能喺大雨之下或者極端天氣之下會出現類似嘅情況咧？你自己評估。 其實呢，如果你睇返香港過往嘅歷史呢，喺太子站喺應該96-97年左右呢、 嗯、 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過嘅，咁都係、嗯、但係冇浸到月台啦，咁真係好誇張嘅，其實就都喺個入口嗰度呢都浸咗少少嘅，咁都流咗落去大堂嗰個層嘅，咁呢個係曾經發生，咁後尾呢就我知道港鐵都做咗，同埋渠務署都做咗一啲改善工程啊，令到即係弥敦道附近或者旺角附近的水位就不会升得太厉害，咁、都解决了问题。咁呢个系其实都系讲啦，有经验，你处理咗呢件事啊，见过啦，咁可以再改善咯。咁、我寻日睇到电视画面或者喺网络见到画面咧，咁郑州嗰个情况就系都几极端吓，突然间有好大量嘅洪水涌入去个车站里边啦，咁呢、這个。香港我咁耐我未见过发生过吓。 嗯，头先讲到你就话系其他可能弥敦道嘅配套啦，佢哋改善咗一啲渠务嘅设施啊，去水可能去得快啲，但系纯粹站在铁路站嚟讲，如果面对有水浸啦，佢哋有冇任何方法系去水或者系防水，有冇一啲咁嘅措施或机制去做咧？要了解。 其实我知道佢哋喺个入口嗰度咧，已经有啲水閘嘅設施啦，即係嗰啲沙包可以做啲沙包，或者做一啲 板的間隔啦，令到洪水不會湧進去啦。咁同埋喺鐵道站地底站，尤其是咧，佢係有啲排水嘅抽水水泵嘅系統嘅，係咁應該係可以做到嗰啲去水嘅效果嘅。 嗯，呢、這個你講緊喺月台嗰度，定係喺個列車嗰度，定係點啊？個水泵 係隧道又有啦，車站都有嘅。 嗯，即系所以就如果架车去到两个站与站之间嗰个隧道，理论上如果冇停电嘅话，应该都可以有泵系泵走啲水，系咪咁？ 系一般系咁样嘅。咁其实咧有几个层面运作先啦。咁第一咧就系当有洪水突然间涌入去车站嗰时咧，咁其实应该控制中心会检测到呢啲情况咧，或者系站务通知翻控制中心。 嗯， 如果有呢个情况咧，佢应该就叫列車即刻去到下一站跟住停止運作嘅，即係唔會等到啲水入到隧道裏面先至叫車停嘅。 係， 咁呢個係即係喺運作呢個第一層面啦。咁第一層面咧，譬如咧，真係唔好彩，好似鄭州嘅事件，突然間洪水湧入去咧，咁應該咧都係要即刻停咗架車。其實咧架車喺水裏面行咧係好危險嘅，因為有電噶嘛。 嗯， 咁你唔知道會唔會帶電令到乘客受觸電嘅危險啦。咁應該要即係要熄咗供電網，就跟住咧就應該疏散乘客嘅。 嗯，但 咁因為就算隧道都要做呢樣嘢先。 係，但水位去到咩情況先至係架車唔建議行咁樣嘅咧？其實 其實一到未到路軌面啊，咁其實都有我諗都有三四十 mm 高咧，都應該要停噶啦，即係唔可以高太多嘅。 嗯嗯。剛才你講到話啲泵水系統咧喺個隧道嗰度咧，其實係泵去邊噶？直接泵去個站外面定係點樣噶？ 其實應該係駁翻去渠務處嗰啲系統啦，抽水系統就應該駁翻出去成個全港嘅排水系統嗰度嘅。 嗯，即係而家每個站都有，即係其實係渠嚟噶咯喎，一駁就駁咗去條渠嗰度咯喎，係咪咁？ 係啦，係啦，係啦。 嗯 ，OK。見到內地有啲傳媒嘅報道咧，都頭先講到啦，嗰、那個隧道段咧發生個隧道段咧，就站與站之間噶嘛。咁佢就話兩個站咧就高啲，喺個隧道段就反而低啲，咁就變咗咧啲水咧就更加湧咗去個隧道中間嗰個位嗰度。香港啲設計係咪咁嘅？以你了解到，同埋如果係咁樣嘅設計嘅時候，係咪嗰個有水浸嘅風險喺啲隧道度係咪更加大咧？會？ 其實我頭先我聽到頭先阿陳建石講嗰、那個嗰、那個設計咧，個理念係咁樣嘅，全世界地鐵都係咁樣做嘅。車站咧係喺略為高啲嘅位，點解咧？就因為咧你出站嗰時候去向下，咁唔會譬如架車有咩事故咧，就會衝咗去個站裏邊。如果個站喺低位咧，架車喺高位譬如個 brake 有事咧，就會鏟咗去個站度。咁呢個係我哋設計上盡量避免呢樣嘢。咁同埋咧，系出站系向下啦，咁入站向上，咁啊减速嗰方面咧就可以做得好啲嘅。 嗯，所以大部分嘅站都系咁样噶，系嘛？ 应该系所有站都系咁样， okay， 除非有特别嘅原因。 嗯， 香港我记得系只有有一个站有尾车嘅啫。 嗯， 咁啊，因为个地理环境限制吓，咁我冇办法嘅。咁其他所有站都系车站高过隧道嘅。 OK。我想知道譬如在一些落大雨或者去到有水浸的情况下，有没有任何系统是会防止会出现停电那些情况呢？ 其实是应该要停了电先的，因为水和电是不能兼容。 那有没有系统是直接是停电，即不要有那么大危险这样的？ 控制中心是可以知道检测到譬如水位去到某个程度呢，佢就會要熄咗供電網嘅，確保列車同埋乘客安全啦，呢個都係因為觸電危險嘅。咁佢一定做咗呢樣嘢先嘅，其實。 對於市民嚟講咧，見到鄭州嗰一幕咧，就會即刻諗：如果我喺入面嘅話，我可以點做咧？或者即係作為個車長，見到直情架列車去到咁嚴重啦，要水曬浸啦，而外面嘅情況似乎亦都要水浸緊，有啲咩方法咧？或者市民可以做啲咩咧？面對呢啲情況？ 其實咧，嗰個都要喺列車裏邊嘅係叫最安全嘅地方。你行咗出去列車出邊咧，你唔知道水位去到咩程度嘅。咁喺車裏邊都仲相對地安全少少嘅。咁其實應該都保持鎮定啦。咁就聽指示救援啦。車長應該都要等控制中心或者車站嗰方面嘅指示嘅，因為佢睇唔到其他地方嘅情況嘅。咁其實香港都有港鐵都有呢啲應變措施嘅，即係唔同程序水浸係點樣，火燭係點樣，咁佢有啲應變程序，咁都係 听最好就听控制中心的指示就最好的。 嗯，但去到隧道中间那个离开就更加难的了。香港那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的？其实如果去到隧道中间有水浸的时候。 香港有兩種設計嘅，有一種設計咧就係、是、譬如喺舊嘅市區線嗰啲咧，就係、是、嗰、那個救援路線咧就行路軌嘅。 嗯， 咁當你水浸嗰時咧，其實行路軌咧你就你睇唔到，因為水已經浸咗啦嘛，你睇唔到路嘅。咁、你唔知會唔會踢到嘢踢親嘢、相對係比較危險啲嘅、所以其實企喺列車裏邊等待救援係最安全嘅。 OK， 咁譬如喺屯馬線咧就有側邊嘅行人通道嘅，咁嗰度咧就可以喺列車直接行出去，就喺高過路軌面嘅，咁、我可以行翻出去，可以即係、就是、有通道可以走到，咁嗰度係可以行出去咯，變咗係。 Okay.好啊，唔该晒张连生，同你倾到呢度。张连生咧，同我哋就系张连生，就系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嘅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河南郑州头先讲到啦个水浸喺铁路站见到都有个非常之严重嘅水浸情况啦，亦都有一啲人命嘅事故出现啦。头先同我哋讲到就系话香港有冇机会出现呢啲情况啦，咁佢都同我哋系解释咗啦。有关于河南嗰个情况，希望河南嗰个灾情都可以缓和翻啦，希望当地嘅市民都可以生活咧系能够回复正常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话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大家唔好行开啦。 三日天气酷热同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继早前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一传媒七名高层及编采人员之后，在苹果日报停刊后已经请辞的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昨日亦都遭到警方国安处逮捕。另外，早前被捕的两名前苹果主笔冯伟光、杨清奇，以及前苹果副社长陈佩敏，昨日亦都被国安处撤销保释。据了解，四个人即日被落案起诉一项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今朝早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河南郑州遭受千年一遇大暴雨，造成郑州市区严重积水，轨道同埋地面交通全部中断，多个小区、医院停水、停电、断网。罕见暴雨导致郑州地铁全线停运。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王敬指出，香港城市设计的防洪设施能够抵挡50年一遇的大水和200年一遇的洪水。不过郑州所面对的是千年一遇的大水，再高标准亦都未必能够抵御得到。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测量师学会规划及发展组主席林家辉就说，参考超强风暴例如是山竹集港，市区未见严重水浸，足以证明本港的排水系统可以有效抵挡暴雨。不过近日德国河南郑州出现超级暴雨，他建议港府应该重新检视地下空间、地铁的系统等等基建的防洪能力，以应付百年一遇的洪灾。他预计一旦暴雨来袭，港铁站的各个出入口势成为入水口，建议港铁添置临时水闸。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月有不少与回归24周年或者中共成立100周年有关的庆祝活动，但需要向政府申请豁免限制令，例如7月1日林村举行的500人庆典。政府今日起延长社交距离措施多2个星期，但调整部分处所限制，包括加入活动场所，在活动场所举办会议、展览、典礼和庆祝活动等。今日起只要符合人数限制等条件，不用再申请豁免亦都可以举办。至于公众集会和政治有关的论坛和研讨会等能不能够举行，食卫局说只要符合防疫限制，不规管内容。有医生就担心变相鼓励更多人举办大型活动，恐怕会引起爆发。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现时有不少社福机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食物援助，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超过5600人申请圣雅各福群会的食物援助。有关机构发现受惠人士在使用食物券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难堪，因此在今年6月 推出试验计划，受惠人士可以用八达通接收连续八个星期，每个星期400元的津贴，到指定的快餐店购买食物，免却出示食物券的尴尬。计划涵盖160个家庭。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前日初步确诊的沙特阿拉伯领事一对仔女，包括13岁的女童和11岁的男童，昨日都证实确诊。女童发病之后，更加怀疑和弟弟在家居隔离期间到访多个场所。经济日报昨日就事件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以及食卫局查询，当中是否有人涉嫌违反家居检疫令规定，但食卫局只涉及领事豁免酒店检疫的事是由政制局处理，政制局又指领事入境获豁免酒店检疫无需经过他们批准，所以没办法回应。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20,000多名未达门槛的学生要寻找其他升学机会，学生和家长多数都是以升读资助大学为目标，如果不成功就会感到失落沮丧。社论说，近年自资院校的水准不断提升，专业导向课程密切配合就业市场，学生和家长应该是以新思维计算走哪一条路，前景绝对不比入资助大学差。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连日来都有变种病毒输入个案，昨日两宗更加涉及豁免检疫的外交人员家属，他们在家居隔离期间怀疑诱骗港岛和离岛的旅游景点，埋下社区大爆发的风险。政论认为，外交人员获豁免检疫本来就不合理，建议从高风险地区来港的特殊人士亦都需要接受闭环式管理，确保病毒不会带入社区。《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的社論就說，特首林鄭月娥連日來都是似乎在淡化移民潮的影響，說香港的前景非常好，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有無限機遇，亦都是信心保證。社論認為，林鄭月娥對香港前景有信心，不代表選擇移民的香港人看法。作為政府，當出現移民潮，應當是了解當事人的想法，正视问题，而并非只顾鸡同鸭讲，对香港未来冇好处。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新界北是香港一个主要土地供应来源，除了发展商手上的私人闲置农地，还有大量由宗族等集体持有的祖堂地可以善用。社评话，业权分散妨碍发展祖堂地，修订相关条例，降低开发门槛，做法可取。如果有需要，更加应该善用收回土地条例，积极收地建屋。政府应该拿出政治决心，通盘解决土地特权问题。明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东港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 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洪松仁， 我是洪德博士，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我是梁礼勤，好开心可以同一班专业评述员啦、资深港队运动员一起主持奥运第一台，仲有香港体育学院的专家同我哋全方位分享运动专业知识添。我哋一起嚟为港队打气啦！ 七月廿三号星期五，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7月22日，本港接种疫苗突破500万剂次，首剂接种率 43%。 消息指，国安处拘捕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四名高层今日提堂。文凭释放榜，六间中学诞生七名状元。河南暴雨成灾，省政府公布25死7人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都同大家傾過咧，有關於喺大圍一個住宅發展項目嘅柏澳莊啦。咁佢嘅三期咧就係新世界同埋港鐵合作發展嘅。咁之前就話佢嘅第一座啦，同埋第八座咧嗰個牆身嘅座底座嗰個混凝土咧，就話強度咧係未達到獲批嘅設計要求啦。咁所以之前就決定咧係要係拆卸去重建。咁就話咧影響咧係超過800户嘅人士。咁啊見到咧喺當日咧講一啲嘅賠償嘅時候咧，新世界都話咧係話未來幾日咧就會安排一啲專人咧跟進買家嘅事宜啦，並且陸續咧係向柏澳莊三期嘅買家係發信啦，係詳細解釋嗰個嘅安排。不過咧就見到咧就住今次事件啦，就有一啲嘅業主咧都出嚟就話啊，未見到一啲再進一步嘅安排。對於今次嘅事件又點睇咧？咁見到政府方面咧，就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尋日喺立法會出席嘅時候咧，都話係高度關注事件嘅啦。就屋宇署咧就已經要求相關一啲嘅註冊專業嘅建築人士咧，喺今個月30號之前要交一個事件嘅全面報告。咁亦都係話就住事件咧，係咪涉及違反建築物條例咧，會進行調查嘅。就住呢一個嘅就有進一步嘅調查啦。業主嚟講，佢哋又點睇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我哋同佢一齊傾嘅。有柏澳莊三期嘅業主梁先生，早晨。 係啊，好。 早晨，梁先生，你係柏澳莊三期有冇話係即係邊一座嘅業主嚟嘅？因為都涉及兩座要重建啊嘛。 喂，你好啊，主持，我是八 A 座的业主。 是你是我见因为新世界那边就当日公布了这件事之后呢，就说未来几日呢会同你们去跟进的啦。现在是不是你们都做緊那些即是减赔定是取消交易那些程序的啦已经。 是这样的主持，其实呢我们收到的资讯呢同你们一样。都係同而家佢7月8號嗰個公開嗰個新聞稿咧嘅資訊一模一樣，我哋完全冇任何嘅新嘅資訊，所以我哋其實都未揀到究竟係我哋要做邊一個嘅方案㗎。 嗯，你本身係見到個新聞稿啦，你自己有冇一啲嘅諗法，諗住係因為佢而家可以俾你揀話繼續完成個買賣合約啦，或者係取消成交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嘅利息啊、額外津貼啊等等嗰啲賠償㗎嘛。 係咁嘅，咁咧其實我係一個建築期買，即係建築期買卡。咁我本身買呢個柏澳莊咧，咁目的都係想係成家立室啦，即係可能結婚啊，將來用嘅。咁但係佢而家出現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個目的冇變噶嘛，我都仲係要結婚，我都仲係要組織家庭。咁但係佢就會令到我個規劃亂曬咯，即係我已經係。我完全唔知道之後我可以點樣計劃咯，因為其實佢而家俾我哋嗰個賠償方案咧，係淨係得單一例子，咁就個別即係我哋每個業主都唔同嘅樓價噶嘛，咁我哋根本唔知道真正個賠償個 詳情係點咯？ 明白，因為佢個新聞稿嗰度就提到話有個額外津貼啦，予以購買樓價1500万嘅單位，又係職工嘅買家為例咧，就話有個額外津貼，連埋個利息補償計埋咧，就有成115万港元。呢個係一個例子嚟啫，即係你意思就未必個樓價都一樣嘅喎。咁因為同埋佢而家亦都個項目要重建咧，就話要延遲9个月落成啊嘛。呢、這個最影響你頭先你講到話就一啲人生計劃啦。咁係咪除咗話一啲人生計劃要打亂咗之外，係咪都呢段時間你可能本身個樓落成咗之後，你都係自住嘅，咁另外又要花筆錢去租，咁定係點樣咧？你有啲咩諗法咧？如果呢個係 啊，事實咁嘅，咁我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冇副幹，純粹一個年輕買家。咁我係用咗自己即係儲咗咁多年嘅積蓄，咁就好勉強先儲咗個首期，咁就去買呢個拍屋莊嘅。 係， 咁佢而家咁樣嘅情況咧。我哋真係大失預算啦，咁我哋又要，因為佢而家延遲咗9个月，咁我嗰九個月咧，咁佢話會賠償俾我哋，但係我哋其實根據市面上嘅租約咧，其實係要一年生約一年死約噶嘛，咁冇可能齋租9个月，咁佢俾出嚟嘅金額咧，其實係真係啱啱好9个月嘅啫，咁對我哋咁剩低嗰3个月，咁我就要自己俾錢啦，咁同埋我啱啱我講咗啦，即係我真係攞咗差唔多成世人儲嘅錢去買呢層樓，咁我跟住我都要再儲錢結婚噶嘛，咁我係其實真係冇乜多餘嘅錢去再做其他嘅嘢咯。咁而另一方面啦，我想講下就係佢，因為我哋收到咧就佢其實佢咁我想講翻就係、是、其實佢咁耐咧，佢都冇主動聯絡過我哋嘅，係我哋業主不斷可能有一二期嘅公開信啊，有我哋第三期都出啲公開信，跟住佢先有個叫做回覆俾我哋。咁佢琴日嘅回覆咧。一個電郵嘅回覆，我哋公開信咧就係、是、其實都係講翻佢新聞稿講嘅嘢，完全冇任何新嘅資訊。我哋對呢個賠償方案嘅詳情係完全唔知咯。咁但係外界就睇到哇原來1500万樓價有115万嘅好個賠償好豐厚喎、啊。但其實我想講就係佢呢一個賠呢、這個115万嘅賠償，其實有2个条件：第一，佢係要1500万嘅樓價；第二，佢係要用職工付款。但係其實我哋睇翻數據咧。根據我所知啦，咁我哋數其實我哋計過咧，1500万樓上 total 846户嘅白澳莊三期嘅單位裏面，係淨係得395户係超過1500万啫，咁即係其實一半都冇。 嗯， 咁但係咧，當中395户咧，仲要係要用職工喎，咁其實個數量係好少好少嘅咋。咁、但係佢就用呢個115万嘅賠償嚟做包裝，咁就講到我哋哇，全部白澳莊嘅。嗰、那個得到嘅賠償，即係我哋嘅買家得到嘅賠償都好多喎。 Okay. 我想知道你哋而家接觸到幾多買家，同埋係咪全部買家都冇收到任何發展商嘅回覆？ 暫時我哋收到嘅群組應該大約有100户到啦。咁但係100几十户到啦。但係我哋一致都係冇收到任何信。咁我哋都打過熱線去問嘅。熱線就佢由上個星期就開始講話，我哋上個星期會寄出噶啦。即係由事件公布開始，佢就話：我會寄出㗎啦。去到我哋琴日打過去，我哋今日都打過去。咁佢得出嚟講嘅就係話，我哋會盡快寄出咯。即係又轉咗口風啦，已經即係不斷拖我哋咁咯。但我哋又做唔到任何嘢喎。佢、 okay. 就純粹一個拖字決，就係用115万呢個包裝，跟住又不斷就話就話我哋會盡快做㗎啦，我哋會盡快做㗎就咁咯。 咁你哋系咪希望即系嚟紧发展商尽快同你哋讲翻嗰个赔偿，确实每一人系点样处理，定系有其他嘢都想去交代清楚嘅咧？其实， 咁嘅，咁其实啱啱我讲过啦，咁我哋其实，买家系分有两个付款方法噶嘛，职工同前期。咁就职工方面咧，我哋收到有部分嘅职工买家咧，其实已经系银行拒绝咗佢哋嘅申请啊，即系拒绝咗佢哋按揭嘅申请。佢讲明银行就讲明话要等事情明朗化先，咁我哋先会重新考虑我哋嘅按揭申请。咁系其实会令到我哋买家好唔放心，因为如果我哋做按揭做唔到，咁我哋无法完成交易，咁就变相系我哋做唔到交易，跟住佢变相发展商就可以杀咗我哋嘅订，咁我哋就会无端端损失咗一笔钱咯。咁喺建期嘅方面啦，咁我想讲翻就系、是，咁其实而家我哋本身留花期已经要2年，咁佢而家变相留花期更加长，咁我哋要面对未知嘅前景即系更加耐，咁但系同时我哋又要申请更高成数嘅按揭，咁、但系最搞笑就系我哋即系建筑期买家嘅得到嘅赔偿又系最少，因为你睇翻1500万嗰个例子咧，其实系得38万，但系取消交易咧系有31万，你见到相差就系得7万嘅啫，咁就。佢會 俾出嘅感覺就係你唔好搞咁多嘢，不如你就直接取消咗佢算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啦，咁我哋作為買家，我哋要俾過百萬嘅首期， 嗯， 即係過百萬嘅資金啦，即係可能係首期同印花税加百萬買就超過百萬噶啦。咁、 嗯、 我哋要承受啱啱我講嘅風險之餘，咁但係我哋得到嘅賠償咧，就反而比地產經紀嘅更重少，因為地產經紀已經講明，即係彭先生講明，無論買家取消交易定係繼續交易，佢哋都會攞到佢哋嘅佣金，即係已經係反而地產經紀嗰個賠償方案已經定咗，仲要係公開曬出嚟。但我哋買家俾咗咁多錢，俾咗咁多資金落去，但我哋得到嘅資訊係反而零咯、 嗯， 完全係冇咯，完全唔知道究竟個賠償方案係點，幾時會公布？同埋我哋想要知道究竟將來層樓嗰、那個即係呢件事件點解會發生？嗰個時間表我哋都完全冇攞到，跟住同埋我哋想要知道嗰個交樓嘅關鍵日期，佢又係冇講過，完全冇回應過我哋公開信講嘅嘢，純粹就不斷就重複翻哦，佢有四大承諾，我佢已經主動咗匯報呢件事啦，咁就好似佢自己又講佢自己嘢，完全冇理過我哋嘅訴求。 但就算銀行頭先你講話按揭嗰個問題咧，發展商有冇啲嘢你覺得佢可以幫到你哋手咧？呢、這個 我哋覺得即係老實講，我個人認為咧就。我都會繼續完成交易的了，因為始終我都要成家立室，咁我都是要組織家庭，咁我點都要買呢層樓噶嘛。但係我就覺得，如果發展商係可以俾翻啲替備，即係後備嘅按揭方案俾我哋上到會，因為其實我哋都係想買咗呢個單位，咁我哋可以組織一個家庭嘅。咁我哋唔會取消交易噶嘛。咁但係佢就因為銀行嘅按揭令到我哋完成到嘅話咧，咁就好唔公平咯。咁我哋就想要求翻有個後備嘅。一個按揭方案，無論是職工又好，無論是建期都好，都有一個方案保障我們可以完成到個交易，而不是變相被發展商殺訂咯。 好啊，唔該曬梁生，同你傾到呢度。梁生就是柏匯莊三期的其中一個業主嚟嘅，講到佢哋話到而家都仲未收到發展商嗰個嘅回覆。新世界嗰度有個回覆嘅書面回覆俾我哋嘅，就話有關於柏匯莊三買家嘅補償方案咧，由於涉及一啲繁複嘅法律文件，而每個單位涉及嘅資料亦都各有不同啊。為咗謹慎起見咧，係正加緊仔細核對一共咧係846户買家嘅信件內容啦，確保資料準確無誤。他们就会尽快陆续向受影响的买家寄出信件，个别的通知有关的补偿金额相关安排，买家就会有充裕的时间去作这个周详的考虑。另外也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有关于这个柏匯莊三期的，就是有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谢伟全。早晨。 是早晨，早晨。 是谢伟全，讲一下先，点看今次这个事件，先要两栋楼要拆过重建过。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呢都是惊讶的。 嗯。 因为点解呢，即是尤其是个发展商啊、承建商同埋啲监工团队呢，佢哋都是相当有经验的公司。咁喺呢次来讲呢就起到成20几楼呢，然后即是需要拆返呢，就我即是见到的就是或者我经验啦，即是第一次我都是。 嗯。 即是因为有时呢我哋工程上呢有時有啲嘢做得唔好咧，就需要拆翻咧，就都有嘅，但係好少啫，起到咁多層之後要拆。 係，頭先有冇聽到啊？業主梁生嗰個情況，佢哋就話都啲業主都未收到發展商嗰個嘅回覆，咁佢都好多擔心啦，包括銀行按揭啊等等嗰啲咁。你自己點睇咧？又 嗱，我覺得當然作為即係嗰個買家咧，佢梗係會緊張啦，因為大家都係有個信心喺度，個信心咧包括嗰個交樓期。咁而家因為呢個事件嚟講咧，我覺得其中一點咧，就如果係嗰啲係職工嘅喺按揭方面，因為呢個事宜咧係做唔到咧，或者有阻滯咧，呢方面我覺得即係發展商應該幫下手，因為個問題就出自嗰個因為嗰個工程個質量嘅問題啊嘛。咁喺呢方面咧，如果有延誤或者影響到銀行咧做按揭方面咧，我覺得係發展商有個責任。同佢哋解決嘅，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當然我明白嘅，800几个買家咧，每個買家可能唔同，但係都大家都心急，咁就呢、這個就希望發展商盡早係可以即係、就是、出到個信，令到人大家知道點樣啦。包括咧，即、就、係、是、估計啦嚇，而家都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估計係延誤。 即係入伙嘅時間係大概幾多少，我覺得大家都想知道。因為始終呢個都係流花啊，本來就應該到二三年嘅，我記得就係、是先係嗰、那個入伙期嘅。咁、但係如果因為呢啲事件未冇辦法喺原定嗰個時間之內咧交樓咧。是入住呢，在这方面呢大家都想知道，哎，咁大概延迟几耐呀，因为大家都是可能要预先去计划嘅。咁这方面就是我觉得发展商应该会做，咁希望尽快。咁当然如果那些其实业主来讲呢也都比少少时间个发展商，因为始终因为距离个入伙仲有成两年啦，是吧，咁大家只不过担心是未来点搞呢，咁样咁就唔使话即係太过即係紧张住嘅，因为点解呢，除咗你个职工嗰个问题呢、要按揭嗰个问题要重速解决呢、其他大家都係喺度等嗰个建筑工程一路进行，咁然后呢交付俾佢哋入住，咁、都有段时间嘅。 但头先你又具体话希望发展商都可以喺银行按揭嗰度帮一帮手，即係可以点呀，即係额外再俾多啲津贴，定系直接同银行倾，定系点样嘅？你意思？ 其实好多方法嘅，最紧要咧就佢哋做到按揭，就同普通佢哋买楼花，如果唔系发生呢件事，那个安排一样嘅。我觉得呢样嘢就紧要，可能即系头先有买家就同银行倾嘅时候，有啲银行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比较审慎。咁呢个发展商其实都应该或者都尽早同有关啲银行，如果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去商讨。如果系银行个决定系令到按揭做唔到咧，买家其实就应该希望咧，我觉得发展商亦都应该安排一下点样令到佢解决。因为这个事件令到他做案件出现问题。 整体你觉得今次新世界的那些承诺或赔偿如何呢？ 当然我详细我不知道的，他们讲了个大原则的。在这方面都是根据这个本身，当然如果你是迟交楼呢、如果不是发生这些事都有时有机会迟交楼呢，那这个合同里面有的。 Okay. 那个基本就有个要求在这里。那另外就是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發展商咧，我相信新世界今次嚟講咧，嗰、那個需要賠償嗰度方面咧，就比合同方面咧係應該係好一啲嘅。 Okay. 謝偉全啊，我轉頭九點半鐘之後啊，新聞之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啦，好嘛 ？OK，OK， 好，轉頭再打俾你。謝偉全咧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議員嚟噶。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经深入调查，今日在全港多区拘捕两男三女，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被捕男女正是被扣查，行动仍然继续，警方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捕人士由25岁至到28岁，警方说他们是一个工会成员，涉嫌在去年年中至到今年串谋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意图引起公众，特别是年幼孩童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以及怂使不守法。警方又说国安处同时冻结涉案工会大约16万元资产。警方提醒市民，发布煽动刊物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已经可以被判处监禁两年。前年721元朗西铁站事件，八名被告被控暴动、有意图伤人、串谋有意图伤人等罪，其中两人认罪，五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刑。被告林官良和林启明在开审之前承认暴动罪，控方同意将有意图伤人罪在法庭全挡。邓怀森两项暴动罪，一项有意图伤人罪，

即係好簡單已經知道係啱唔啱啦。而家嚇， 唔使去到取樣嗰下先至發現唔合要求。係 啦，冇錯，起碼你知道嗰只。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有石屎廠出錯咗，咁石屎廠又有一套即係防止係話出錯嘅。咁呢啲而家喺咁嘅。有啲科技嘅其實係可以做得到，我覺得嚇。咁呢個一個咯。咁另外當然咧就係、另外喺嗰個而家起樓方面咧，已經係同以前唔同教導字咧。而家好多時候咧，亦都係有即係三圍方面咧，就落咗幾多石屎或者做咗咩鋼筋，咁其實都即係跟足嘅嗰、那個時限咧，就即係個時間係同時嘅。咁另外咧就而家譬如嗰啲鋼筋扎鐵咧，其實都有。如果你預早咧個設計得好咧，其實係唔需要喺地盤嗰度去切割係屈，咁可能已經係一早喺廠做到嘅，咁成個預製咗咧，然後去到地盤嗰度擺落去。咁呢啲其實而家咧都可以喺呢方面咧係我諗探討同埋或者其實啱咧就應該推行嘅政府喺呢方面。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有關於即係港鐵嘅角色啦，見到啊陳帆局長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咧，都話即係今次港鐵咧係將塊地批出去發展嘅，咁所以就發展商咧有責任係確保嗰個建造工程係符合法例要求啦。咁覺得港鐵都係盡咗合約責任嘅。你覺得港鐵今次喺個監察角色上面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得好啲咧？或者 嗱，我相信佢過往都係用個即係。合作嘅合同咧，那個責任咧就喺個合同嗰度寫咗。咁喺呢方面咧，就當然而家就跟個合同去處理啦。咁如果有呢啲情況，除咗頭先我哋講喺程序啊，同埋喺用一啲科技方面咧，令到個出錯係可能係減到冇啊。咁呢方面咧，如果你話作為港鐵，如果你本身再我就諗過。即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太多監管咧，亦都係有問題嘅，因為從容豐香港咧，向來咧都係專業負責嘅。咁喺而家呢個情況嚟講咧，其實某個程度咧，你可能會反映到而家嘅監管機制咧都起到作用嘅。如果唔係咧，好似以前嗰個短裝啊，或者沙中線咁啦，即係你要係人哋。即係爆咗出嚟，你然後先知嘅。咁我諗呢而家新世界呢個咧，就反而佢個監控機制咧發揮咗作用咯，某個程度。咁當然係希望咧嗰、那個即係發覺呢個問題嘅時候早一啲咧，咁個影響咪少啲咯。 嚇、okay.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謝偉全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仲记得好多年前有一套讽刺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电影，叫做《小孩不笨》，主角肥仔 Terry 的妈妈有一句口头禅，我这样都是为了你好，她成日都用这句说话阻止 Terry 做一切不符合她心意的事。海莉瑞德的小说《什么荒谬年代》就将这种以爱为名的手扣刻画得更加淋漓尽致。 雇主前百年太太为黑人保姆艾美拉在超市所受的种族歧视抱不平，于是不断用家人的姿态介入她的私人生活，以保护艾美拉为己任，极力阻止她和疑似是种族主义者的海莉谈恋爱，甚至不理会艾美拉希望大事化小的意愿，偷偷将超市冲突的片段上载到网络，令艾美拉卷入风眼，饱受两边意见阵营的轰炸，还自诩为艾美拉讨回公道。 男朋友海莉表面上无条件地支持女朋友艾美拉，但是就成日都催促她辞了自己喜欢做的保姆工作，逼她要有更远大的追求。这些建议听落很大条道理，实际上其实是无视了艾美拉的难处和感受。前百年太太和海莉这种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情绪勒索，其实是将艾美拉弱化，不尊重她有自己想法和立场的伪善表现，甚至乎同种族无关。 在故事后段，艾美拉遇上另一个老板，作者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艾美拉总算体验到难得的放松感受，因为他老板只是在意怎样让助理拥有成功人生，从未试图跟他交朋友， 两个人得以一直维持住既定的雇佣关系。 从种族议题开展，然后很巧妙和轻柔地讲到人际关系。正正是这本书《什么荒谬年代》的独特和高明之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什么荒谬年代》，作者海莉·瑞德，由寂寞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委会呢早前呢就係话会计划呢係清拆四栋嘅工厂大厦，諗住重建之后呢就会起一啲公营房屋，咁四栋大厦呢分别就係九龙湾嘅业安啦、火炭嘅瑞辉啦、长沙环嘅宏昌啦，同埋葵涌嘅葵安，四栋嘅工厂大厦。不过而家呢入面仍然有唔少嘅租户呢喺度做緊嘢㗎喎。见到有啲租户呢就做一啲问卷调查，就话结果都睇到成好大部分嘅租户係反对同埋不满而家嘅安置方案。找一名的租户跟我们聊一下，他们究竟最担心是什么，或者他们觉得要搬迁个安置的情况是如何呢？有在火炭瑞辉工厂大厦的厂户王小姐，早晨。 是，早晨。 早晨王小姐，讲一下你们是做什么业务的？ 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做这个珠宝商嵌和维修的。 嗯，你们是不是跟整栋，只是你们那栋大厦，还是其他那几栋大厦都有组成一个的组织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这样？ 是，没错，我们呢就叫做四厂联盟啦。那我们呢就做了一个这个问卷调查呢，就调查返究竟我们四个即是四厂租户的大概的意向啦。咁葵安呢咁就冇参与今次的问卷调查行动嘅。咁主要呢就集中喺我哋三栋啦。咁我哋三栋呢嘅意向呢 ,99% 呢嘅人呢都系唔想搬迁嘅。咁另外呢就即係中间呢我哋都有系大概超过九成嘅人呢都系觉得呢唔满意呢、這个嗰、那个安置嘅方案啦，咁同埋佢个赔偿方案呢亦都觉得佢系非常之荒谬嘅，即係脱离呢一个呢、這个即係而家现时嘅状况咁样囉，係啦。 无论赔偿同嘅安置都系你主要不满嘅地方，嗰、那个原因系咩咧？系咪个赔偿额唔够，定系安置嘅期太短，定系咩咧？ 首先咧就系咧，佢嗰个通知期咧就基本上系太短嘅。我哋由5月24日嗰阵时咧就我哋咁多间厂咧都系收到一个话18个月嘅通知，就叫我哋咧就18个月咧之内就好搬走啦。而早料計劃呢，因為佢呢就會有一個早料計劃嘅，即係佢話想我提早搬遷啦。咁嗰個呢就只係得返呢去到明年2月底呢我哋就要搬㗎啦。即係換言之呢，就基本上呢佢所謂話18個月嘅通知呢，其實換言之如果我哋想攞多少少賠償去幫我哋去搬遷啊嗰啲呢嘅話呢，就個局期呢就縮短咗一半嘅啫。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呢佢根本個安置嘅，佢所謂話有安置呢其實係非常之荒謬嘅，因為呢我哋有2400多户嘅租户啦，四棟大廈咁佢哋拱我哋出去呢，就佢鏡頭呢就係佢剩餘嗰兩個嘅房委會未拆嘅 進升同埋開泰 嘅得係啦，咁佢就得60个单位嘅啫。我哋呢收到呢即係、就是、另外嘅路邊社消息呢係少於60个单位嘅，因為有機會呢有10几个单位呢係政府呢亦都會租用佢哋自己內部租用返嘅。咁所以基本上呢我哋係得咁少個單位，而且私人嗰、那个市场嗰边咧，佢个供应咧亦都系减少咗好多，同埋嗰个基本上嗰、那个个租金咧亦都系倍升嘅。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基本上咧就系、是、搬嘅话咧就系、是、等于结业噶啦。因为有我哋咧涉及，即系我咧就微小企啦，我就涉及咧用火嘅。咁我用火嘅时候呢有好多嗰啲同区嘅工业大厦呢佢基本上转型咗做文职化。咁佢哋呢就唔会想租用俾我㗎啦。因为佢会觉得你要用火啊，要揼嘢啊，有声音啊，咁呢啲我哋就唔会想租俾你㗎啦。咁我呢微小企啦。咁但係另外呢我哋呢有好大部分嘅超过50%嘅 嘅租户咧，佢牽涉及咧係呢個印刷啦、工程啦、裝修啦，佢都有大型機器要搬遷嘅。咁根本上咧，嗰、那個賠償方案嗰度咧，佢亦都冇去揼到一啲嘅搬遷費用涉及嘅龐大嘅搬遷費，即係例如要使用呢、這、一個吊臂車啦、封路費啦。啊，封路費嗰度咧已經講緊咧係要俾警方咧12万嘅。咁我都係講翻同一個 case 啦。我哋就揾咗一個有公信力嘅quotation。咁我哋嗰個 quotation 咧就係搬一台5吨嘅印刷機器。咁我哋咧就問過究竟要牽涉有幾多嘅 costing 咧咁樣。咁佢哋咧就回答咧就報翻俾我哋聽咧。牽涉得超過30万嘅，咁呢30万裏面咧有12万咧係要俾警方做封路費，而12万咧就係咧用吊雞車咧，即係用一個100吨嘅 RB 咧去吊一個5吨嘅車，呢個係法例規定嘅。咁變咗呢一啲基本上係講緊一台機器啫喎，因為我哋牽涉有啲咧廠户咧係有幾台機器嘅，佢可能要拆散佢。佢要咁樣吊翻落去，咁跟住再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咧，未必可以有一個地方係可以，因為我哋啲設計咧係有個冷巷式嘅，咁樣冷巷式咧我就方便就係搬，即係搬啲大型機器吊入吊出啦。咁但係對面岸咧，即係我哋嗰啲嘅私人工廈咧。我係見到咧，佢根本就係冇呢一個設計嘅，佢哋呢啲係一個窗口式嘅設計，見到個窗口根本咧。就算大少少嘅嘢咧，佢都塞唔入噶。 你總之要運走 咧，可能要剝牆啊嗰啲嘢咧，嗰啲費用咧就更加倍增啦。 OK， 成個運走嘅過程好複雜啦。但我想知道一個基本嘢先，本身喺工廈入邊咧，多唔多單位係分租嘅？即係會唔會係佢而家賠償額係俾一個單位，但係你哋要幾個租户自己去分翻咁樣嘅？ 分租呢樣嘢咧，我哋就唔係太清楚啦。 OK， 咁但係咧，我就想講一講翻咧，就係、是。佢嗰、那個玩數字嗰個遊戲咧，嚇、陳帆局長咧就講咧就話，以一個二十五米嘅單位嚟講咧，佢就話可以賠翻65倍啦。咁亦都話咧有啲咧係高達咧200万嘅賠償嘅。但我哋咧自己咧睇翻咧基本上咧個運算表嘅話咧，如果係超過25个平方米嘅話咧。譬如話75个平方米以月租嚟講咧，咁嗰個賠償額嘅話咧，佢只不過係到38倍嘅啫，即係減咗一半噶啦。咁同埋咧，佢嗰個賠償額咧只係得28万到咁樣樣嘅啫，唔係佢講到話喂有200几万咁多嘅。而且咧我哋照我哋嘅即係心目中知道咧。以租用咧有25平方米， okay. 至到75平方米嘅租户咧，其實係比較多嘅，即係叫做中小型企業咧嘅租户比較多。而呢一個比較大户啲嘅咧，就係有嘅，但相對咧可能係比較少嚇。咁佢對出邊嘅私人租户嚟講咧。其實佢哋咧可唔可以吸納到我哋啲中小型企業嘅咧？ Okay. 我哋問過咧，其實係好難揾嘅。 明白 嚇，因為佢哋多數咧，佢講嘅所謂話私人工廈，有6%，即係話大概有1000万平方尺，我唔知平方尺平方米啦。即係佢總之係有個數字俾我哋咧嚟聽咧，我哋都唔知佢從何得來嘅呢一個數字。 OK 嚇， 好啊。 咁變咗我哋就覺得佢係即係。基本上他們沒有做過諮詢，沒有跟我們做過諮詢。 好，唔该晒黄小姐，同你倾到呢度。黄小姐就系火炭瑞辉工厂大厦嘅厂户。另外都请一位嘉宾，就系前观塘区议会副主席莫建成。早晨， 早晨啊，萧汉文。 系莫建成，你就关心主要系九龙湾业安工厂大厦嗰边，你了解佢哋啲租户难唔难重置啊？ 佢哋好困难嘅，其实都头先阿黄小姐都讲过，其实佢哋面对紧嘅问题啦，我谂唔同都好难嗰度系啦。 你有冇聽到話啲租户都諗住係結業啊？定係大部分都想繼續做嘅咧？ 其實我哋見嘅廠户裏面咧，大部分都係想繼續喺業安裏面營運嘅。係啊。 咁佢哋，但係你話即係要揾地方都難啊嘛。咁點算咧？而家 其實他們都很彷徨，老實說，因為即自從即五月的時候政府綁了之後呢，其實九龍灣一帶的工廠呢其實很多都封了盤，也都即租金有所調整這樣，而他們也都想要找的時候呢，其實都很難找得回現在這種的大細啊，甚至乎可以調到一些大型機械上去的地方咯，咁樣。 佢哋通常做咩行業㗎？譬如講緊業安呢度。 其實做咩行業都有嘅，不過咧有啲例如印刷商啦，佢啲印刷機比較大啦，咁有啲係嗰啲叫做金屬嗰啲啤工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喺業安裏面其中有一個藥水樽廠嘅，係啊，咁就喺香港即係少有嘅喺香港製造。藥水樽的工廠，如果他們走了之後其實個藥水樽的供應其實都可能會冇咗，即係冇咁方便咁樣咯。 嗱，點睇啊？陳凡局長就話，即係都收集到數據啦。當局就話了解即係受影響行業嗰啲需要嘅，就話截至去年底咧，私人工廈嘅空置率都有大約6%，覺得市面上都有啲合適嘅單位俾啲租户揀。你哋自己落即係見到又係咪可以咁容易揀到呢？ 其實你睇翻咧，九龍灣嗰、那個即係成個觀塘嗰、那個工廠區咧，喺呢幾年咧，因為政府要推行呢個 CBD 二咧，其實佢都係轉型咗做商貿區嘅。其實你見到喺業安周遭咧，已經變曬玻璃幕牆嘅大廈，咁其實變曬商廈咁滯，咁其實佢哋去再揾翻工廠大廈已經係好難嘅事，咁再加埋即係有啲好多嘅唔同嘅條例啦，包括消防條例等等咧，其實都影響到有啲行業去揾工廠大廈嘅方便性咁樣咯。 OK。揾就困難啦，咁但係譬如啲租户而家以你所知咧，會唔會都向房委會係要求佢哋再解釋多啲？因為佢哋之前有啲方案噶嘛，就話譬如安排咗晉升，即係另外開泰即係兩棟嘅工廠，但係有啲空置單位嘅。咁頭先我聽阿黃小姐嘅講法就係話都唔夠啦。咁以你所知，而家啲譬如業安呢度啲租户會唔會再同房委會再傾點處理？ 其實咧四個廠咧加埋我哋以前即係一堆嘅區議員啦，其實都一路咧其實都約見緊房屋署嘅。代表嘅，咁其實一路房屋署都唔派一啲高層嘅代表咧，係同業務咧進行呢個正面嘅對話。咁其實我哋約佢嘅時候，都係派一啲地區管理嘅官員嚟做咧。咁其實我哋係覺得房署根本係冇，即係冇討論嘅餘地嘅，因為其實每一次落到嚟，佢都係講我係負責管理啫，我聽咗你意見，我再向上頭反映啦，咁樣樣咁嘅情況。 最後半分鐘啦，想講下你咩希望房委會喺個方案上面點調整咧？可以？ 我諗房委會最緊要就係要聽咗業户個意見啦。咁其實即係我諗業户佢哋嘅聲音唔係萬不黨嚟嘅。咁但係最低限度佢哋有好多困難係需要解決。咁亦都係咪真係值得喺呢四個地方改劃用途係做呢、這個住屋用途咧？其實咧，我哋係有所保留嘅。 好啊，唔该晒莫建成，同你倾到呢度。Okay, 莫建成就系前观塘区议会嘅副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房委会就会计划啦，拆卸几栋工厦咧，就话会兴建一啲嘅公营房屋，而家有啲租户有啲唔同嘅意见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